哎，冇錯，又嚟到呢個我爸法律點評啦。咁由於我哋咧每次都係好似超時咁樣，咁就希望咧可以講短啲啦。咁啊，當然啦，亦都係講翻關於有啲政治或者係社會運動示威嘅事件啦。咁睇下點樣去，即係其實都係之前都講過嘅，關於呢個非法集結嘅問題。咁當然你話完全直情係關於政治上嘅問題咧，咁啊可以睇翻啦，我爸嘅文章啦嚇，呢個信報嗰度我睇到嘅咁係幾好嘅，幾用心嘅嚇，就唔可以執着喺啲無謂嘅現狀噶啦，咁應該係放眼未來嚇。喺我哋商業專題嗰度，亦都其實我哋都討論咗關於啲政治嘅問題，咁就已經唔係講緊而家有冇民主嘅問題啦，已經係講緊已經係代咗先噶啦。咁代咗先啫，我哋點樣做咧嚇？ 代咗先係唔係代咗啦咩？邊個話代咗？ 即係假設啦嚇，即係而家諗定係。最差嘅情況之下咧，我哋應該點樣選擇手咧？ 最差就係原地踏步。 係啦，一個最紅，一個冇咁紅，一個淺紅。咁你應該選邊個咧？咁其實我喺我哋商業宣題嗰度咧，就係選個最紅嗰個嘅，冇錯。係啦，既然都冇選過最紅嗰個，咪佢選個估唔到咯。咁佢都要維穩㗎嘛。 無虛嘅，唔係到佢真係代咗先研究啦。其實幾多技術嘢嘅，即 係 佢個諗法係好粗嘅。粗疏嘅，即系人大嗰、那个，即系咁样整一个，因为你调翻转嚟，你可以驳佢唔俾佢过啊嘛。甚至你可以用关键少数啊。如果你依然泛民都仲系有20%，其实调翻转嚟系关键少数啊嘛。你可以同 系啦， 即系结盟啊嘛，同呢个商界咁样。咁你加商界咧，就可以驳咗共产党嗰个候选人。调翻转可以一样可以嘅啊。咁样甚至我 一定 相支持， 同埋我哋。 一樣推到人都好， 佢一定會加多個以上三個街飛嘅。 哦， 因為咧嗱，如果三個都唔得嘅咧，佢再換個重新再選個，再擺多三個出嚟。 咁當然佢仲可以做一樣，就係唔係任嘅，係嘛？咁但係如果大家累鬥累大家都 block 咗對方咧，咁就都幾大劑嘅，即係都可以係做到好麻煩。 啊，咁啊，到此為止啦，咁討論呢個問題就咁啊 就。又是法律問題， 提嘅啫，提 憲政問題咧。 憲政問題比較複雜啊。 咁啊，我哋有位即係唔係個個人數，即係唔係個個都歡迎嘅，即係黃楊達先生啦嚇。 啊， 咁我琴晚俾人拉咗嘅，咁佢知名網民就話佢都好縮骨啦，係嘛，好鬼精咧，又晚黑先去啦。因為琴朝咧就喺呢個。博览馆咧，机场嗰个博览馆咧，即系李飞主任落嚟咧，做咗个公开嘅咨询会咁啊。咁啊，系有人示威嘅，即系各单位都去咗示威嘅。咁咧，但问题咧就只有一个单位咧就冲嘅。咁佢入会场个地方相当宽阔嘅，啊，咁咧所以但系佢哋嗰度咧摆咗一排铁马啦，即系收窄咗，只系有几个 counter 入场啦。收飛啦，咁啊鋪曬即係台布咁嘅，咁啊即係執得乾乾淨淨，咁有幾個 counter 就係俾嘉賓入場嘅，就即係好似戲院入場咁啊。咁本來冇嘅，但係後邊已經係企咗一批差人喺度啦，即係熱血公民嚟到，咁大約佢係有20，我數過嘅唔夠廿人，其實好少人嘅啫，15-16個咁啦。咁亦都冇我哋熟悉嘅即係黃楊達領導嘅咁所以就以為佢冇嘢嘅，以為冇嘢。咁佢本來喺外邊嘅，因為佢兩個東翼西翼咁嘅，咁佢翻返去東翼嗰度先至係室內啦。西翼咧就有個停車場，咁啊有個露天嘅地方，好大嘅示威區咁。咁佢兩邊都流連過咁啊，後屘就過咗嚟東翼咁啊，氣氛有啲緊張啦。咁都仲未知嘅。但后屘咧，当呢啲泛民议员出嚟喺度嗌可耻嘅时候咧，佢哋突然间就冲就想冲入去会场。咁其实就冲唔到嘅，因为既然后面有排差人喺度啊，咁啊即刻就啊扶住个栏啦，一层栏啦。咁好多人相信都睇过嗰、那个啲片啦，即系无线有啦，捞有啦，好多片都有噶啦，即系喺个。咁反而我啊睇唔到啊，因为后啲人涌晒上去塞住咁企后啲，咁我都睇唔到。但系咧就好快嘅啫，大约三几分钟后咧就见到啲人就停低咗噶啦，即系因为有人喷咗胡椒粉雾。咁调翻转头睇翻啲片咧就见啦，即系佢哋其实一行佢即系基本上你连 冲过去嘅能力都冇嘅，因为佢两三层人咁样，咁你一层人十零个人点拉开嗰个铁马呢，系嘛？咁但系咧就唔知点解突然间咧有个咩抌咧就即系后面就后排攻击咁，冇 啊！ 咁啊喷到几个人嘅，其中有啲网媒嘅拎住个摄影机嘅都喷到嘅，啊，通常都系噶啦，呢啲新闻界嘅咧企得近咧就容易中埋招噶啦。 咁亦都系嗰句啦，食得咸鱼第一害啦吓。 啊咁咧就咁有个后生仔就噴得几硬啦，咁啊眼蒙蒙咁啊访问啦，咁大家都可能睇过呢个片啦。咁成件事有咩问题咧？问题咧就佢哋晚黑咧就再去呢个湾仔外边示威咧，即系昨天晚上咧，即系 sorry 星期一晚上啦吓，咁样啲。咁星期一晚上去即系跟住再去。咁啊，但系其中已经有三个人系拉咗，嗰晚就拉咗，即系。是上门拉咗嘅，咁睇新聞仲话有人拒捕添，咁拒捕因此就告多佢条拒捕罪啦，咁仲话有两个差人受伤添，上门拉人嘅时候，咁本来你觉得就咁听，你以为话最多话警权大啫，但我睇落咧，即刻我有个疑问，佢点解可以上门拉人？呢、這个唔系容易嘅事，因为嗰啲唔系名人，系咪？你话搵阿叶宝林咁有在快佬啦，系咪？你话学联秘书长咁样，知佢屋企喺边啦，即系呢个会情报上有晒，喂，黄杨大咁知佢住喺边度啦，会知差人会知，但系普通人咧，即系比如你或者我咁啦，喺现场就算有咩冲击咧，咁佢话呢条乜水嚟噶，你要认翻佢出嚟，即系影到都好啦，已经唔容易咯，认翻呢个人可以认到啦，咁但系有冇资料咧？我屋企地址喺边咧？咁一般差人唔系咁容易咁快揾到的。 嗯。 咁我就好怀疑咧，因为睇新闻嚟讲啦，就因为佢哋系上咗去救护车，当时因为喷出眼啊，咁就去咗医院整一整咁啦吓，唞一唞咁啊，咁就失中咗招啊。咁亦都大家咧，如果系社运界咧，听到呢个节目咧，我提醒大家一样嘢，唔好上救护车，好多人都 唔好被救， 唔好上个救护车。喂，就算系打到你爆光到啦，总之你冇乜事咧，自己搭的士去医院。求医急症室，就唔好坐佢嗰个救护车，因为佢会同你抄低你身份啊、电话地址啊咁样，咁咧就嗨嘢啦。跟住佢系好容易拉到你，因为佢已经有晒你嘅资料，明唔明？ 啊， 就系咁啦。 嗯，所以 因为你急症室使唔使？我未去过急症室啊，你有冇睇过医生？使唔使电话地址啊嗰啲咁嘢俾佢？唔使噶嘛，系嘛？ 嗯， 唔一定要啊，同埋你都系俾医院啫。是咪咁啊，而且你係救护车去呢，佢医院係有个警员长驻喺度㗎嘛，恐防有啲咩贼人啊俾人劈油嗰啲咁样，佢即时收到料㗎嘛可以。咁变咗呢，你去到嘅总之你个料佢已经搲咗你㗎啦。咁跟住可以搵你嘅。咁照计就唔会啊，你噴鬼完人哋胡椒噴霧你就慢慢追究啦，係咪先咁快就拉人呢。咁大家都知道政治上咧，佢哋就係要快拉人，製造恐即係白色恐怖啊嘛，即係咁巧嘅啫。其實就咁，但係你又幫咗佢啦，因為你俾曬資料佢，因為坐咗個救護車。社運界嘅人士咧就留意啊，冇乜事咧唔好上救護車。就算係受咗傷咧，因為咁你就算係你要驗傷咧，你喺醫院驗一樣嘅啫，或者你揾相熟嘅醫生咧攞醫學嘅報告咧。仲好过去医院嘅、啊，可能你话警察车你去咧，咁其实你 under 佢嗰个控制嘅，咁留意呢样嘢， 系， 亦都唔会特别医都系你好啲嘅，系嘛，即系差啲亦都未必会，但系就唔好话，俾有救护车喺度上车啦，咁样我车埋你去啦，咁样，咁就系嘢啦，啊，呢几位小朋友就肯定冇呢个经验啊，所以就中招，嗰晚就俾人拉咗啦，咁啊少咗几个。好啦，咁第一啦，咁啊即系追究佢早上嗰个冲击啊嗰啲咁啦，咁又非法集结啦、非法袭警啊、行为不检啊呢啲，总有样嘢砌到嘅，咁但系告唔告咧咁样，咁啊未必噶喎，系咪？咁、但系而家即系因为阻你班友占中啊呢样嗰样咧，就做呢啲拉人啊呢啲行为啦，系嘛？多数系咁啫。咁你一般示威就算冇。 冇申请咁样，琴晚佢哋即係星期一晚佢哋去我月酒店湾仔呢就搵下李飞啦，咁都唔应该係佢哋咁样做啊，感觉上啊係咪即係唔应该係咁快就拉人啊，咁佢哋就喺度好唔客气棒棒声拉咗18个、19个。咁呢就最好笑就係黄杨大夫妇呢终于即係咁样环境你都要出嚟㗎，大佬啲靓咩拉晒。出现啦，一出现呢就拉埋。 唔係太耐冇做过唔係好惯啊。 咁即係佢哋都有啲报啊嗰啲网上啦係咪咁有啲真实对白嘅，咁应该有片睇到啲嘅咁啊。咁啊黄杨大就话就你冇喐手喎咁样。咁我点知我成日见到佢拉埋佢拉埋呢个咁样。我而家拉你咁样。咁你咩时拉我呢咁佢又唔讲啊，我而家拉你拉你拉咗佢啦，结果拥埋佢上车咁啊。咁有片睇到嘅，即係毫无理由之下就拉人嘅。咁嗱佢唔系喺度示威㗎喎，佢行埋嚟嘅咗。咁呢个我即係100%肯定佢告唔到佢任何嘢嘅。不过呢个阿 Sir 呢就认真即係肉酸啊咁做。因为你投诉佢一定应该投诉佢嘅。咁你监警会好嗰啲咁要做一轮报告。咁而且你点有晒片睇呢你点都系会输嘅。即係会被谴责话滥用即係逮捕程序。逮捕人呢 common law 或者警察嘅守则其实都好清楚嘅。第一步呢就要话俾你听拉你。跟住呢就係话乜嘢理由拉你。一定要俾理由。即係你咪世界上冇呢样嘢我唔使理由就拉人。如果是冇理由拉人就变咗非法逮捕。咁黄杨达上车前嗌呢个非法禁锢其实唔系禁锢系逮捕。咁重啲嘅用民事可以告差人嘅。如果你有钱去玩呢啲官司啊，如果拉着嗰个有钱人咁就告佢啦。社运呢啲就算啦系咪玩得社运就唔好成日諗住告人啦。投诉算啦，因为呢啲嘥钱嘅告人。咁但係即係我哋以法论法呢唔俾理由拉人呢就係一定错嘅。咁呢公关上亦都係好差啦，好明显啦，公关上都好差。两次都係嘅，比如即係上昼嗰、那个点解就咁用胡椒粉冇喷人。即係你係因为佢係有守则㗎嘛，咁嗰啲都係公开嘅嘢嚟㗎嘛。你投诉佢咁样咁就要拎去监警会咁搵啲独立嘅人士社会人士去睇返啲片咁。咁你唔难得出去结论就係你唔够尊严。即係当时你差人係显得唔够冷静啦，又冇咁需要啦，不适当使用武力啦。咁可能得出你咁嘅结论。就算冇呢啲专业嘅独立嘅社会人士组成嘅监警会去 review 呢件事啊，咁就係普通公众睇到，你就算係你当警察嘅公关睇到，咁佢都冇理由觉得咁样係即係一件好嘅事嘅，因为你唔需要嘛。咁点解咁呢，咁样当然因为李飞啦，係咪而成个警察都係又我又唔想用佢哋又话做咗即係走狗啊公安啊呢啲字眼啦。唔想用呢啲字眼形容啦，不过呢就唔专业囉。即係你轻重啊拿捏唔到啦，係淨係觉得大人物啦咁紧张啊咁就乱嚟啦，乱嚟 咗。我又觉得係都应该有落 order 嘅。 未必嘅，因为都系交俾啲环头自己搞掂嘅啫。咁另外用有一样就系、是，唔系即系你知咧，喺政府高层嚟讲咧，你既要处理件事，又唔想你出事噶嘛。永远都系噶，因为你出事就有影响个形象，咁永远都系计数噶嘛呢啲嘢，影响形象入奖啦。 个形象包差冇乜所谓啦，都去到尽啦，系咪？ 即系喺上边嘅角度咧，希望你下边嗰啲人咧就能够妥善处理，又唔会出事咁样。咁但系喺下边嚟讲，点处理啫？系咪？有时呢啲嘢。事后孔明就好容易喎，喂你唔够技巧喎，咁唔扑街啦。喂老板梗系话你咁做嘢唔得 tactful 喎，唔小心喎，咁样。你事后讲系容易嘅话，当时水电光火石，现气氛紧张，冇得控制噶嘛，冇得控制噶嘛。咁仲有一样咧，那个大屿山景区嚟嘅，大屿山景区有几多经验啊？处理呢啲嘢。你话湾仔铜锣湾景区咁就系、是、经验丰富啦，中环景区都系经验丰富，但系你话去到大屿山南区咁，真 系 好少可。 即系 嗰个 最尾冇多政治部，真系 找到。唔系，据讲咧，佢其实有添人咧，得意啊，讲下讲下，即系 是周围去 support 的，咁当日都有啲人去咗 support 佢嘅，即系警察喺第二度调佢。而边啲你估系边啲人嚟嘅呢？警察训练学校嘅人嚟嘅。不过奇怪喎，唔系专门你警察训练学校就训练即系教书咁样，负责喺个警校嗰度，咁点解周围去 support 呢啲特殊需要嘅场合呢？咁样原来就唔系嘅，佢哋系好兴抽调啲警校啲人去 support 嘅呢。训练紧啲警察啊，咁又抽咗佢 support 去现场啊，咁样咁好多时你见啲差人咁后生咁细路咁个样又惊嘅，因为佢系警学警嚟就可能系 啊， 咁啊系咁啦吓，咁呢单嘢就冇嘅，密切留意啊，我又觉得无人大姐一定冇事嘅，因为佢喺现场都拉到，咁告得入呢、這个荒谬嗰仔咧，系咪？你唔能够因为个呢条友串两句嘴你就拉人噶，大佬。拉人本身都系佢个好有问题嘅，你冇理由啊嘛，冇理由，唔能够因为有大人物喺度，你就要執法就严咗咁啊，拉十几廿个咁黐线，咁啊形象上啦、公关上咧衰晒啦呢啲咁样吓，咁啊，但系喺社运嘅角度咧，咁啊成功嘅黄丹咧，即系热血公民系成功嘅，我只能够话系。即是付出的代价啦，当然是付出了代价啦，又被人喷了回招嘛，我但是其实是即是这样情况之下拉人夹硬来呢，告的机会一定是低很多，因为他自己不啱在先。是有些案例是这样的，即是法轮功那些左街那些，结果上诉终审就说他因为他行使的权力的警察是不啱先，所以也都即是甩了，终审甩了。 嗯 啊，咁你知都仲好嘅，香港仲有啲法庭都仲系，嗱，俾啲官啦，咁样见到你咁样，佢都唔高兴嘅，认为你唔需要咁做，咁佢就唔帮你啦嘛，系嘛，总有啲方法讲话唔得，证据唔妥啊，或者点放咗，系，咁啊，希望啦，大步揽过啦， 嗯， 咁啊呢一单就肉酸啦，系嘛，另一单都几肉酸嘅，就个艺术家叫欧阳东先生， 系。 就去示威，大家都网上有条片啦，系嘛，新闻都睇啦。咁咧，佢就上去呢个李慧玲个节目咧，就解释咗，就所以我都喺嗰度睇到佢，究竟佢系告佢乜嘢咧？咁样， 嗯， 就 有冇讲解成件事系点咧？啊，俾听。 佢话系咪露蟹咁样？但系佢系咩嘅咧？佢就去呢个政府总部外边，咁咧。就有啲外界台喺度示威支持呢个人大释法，唔系即系人系啦、啊，支持人大咁样。咁佢啊做咗个抗议嘅行为艺术嘅，咁咧就佢啊化妆成即系女人咁啦，其实就冇点化妆嘅，又有胡须又剩，佢只系搽咗多少胭脂粉咧个面嗰度咁啊。咁咧就上身系着咗件 T 恤嘅，即系睇条片，下身咧就摟咗块布，咁好似做成一条裙咁嘅样啦咁咧就當係女人啦，咁就話咧舉個牌就話咧人大話我係女人，我就係女人啦咁樣。咁好啦，咁你走去嗰啲愛字頭嗰度，咁啊好容易即係互相對罵，咁又有差人喺度咁啊，咁然後差人就㧬佢，扛住佢就唔俾佢行埋去咁啦，跟住又掹翻佢走咁啦嚇，擾攘一輪之後咧，咁佢又剝衫啦，剝衫啲差人都仲未違意喎，咁個身上高即係上身咧就唔著衫嘅，就嚟寫幾個字咁啫，呢啲赤裸裸嘅。即系暴力啊，嗰啲咁嘅啦，即系话人大释法，咁跟住佢又除埋条裙喎，一问咁，咁咧哇，咁就即系成班差人就围住佢啦，咁啦啦咁啊咁啊，咁拱咗上警车啊，咁啊吓拉咗佢啦，咁样，咁啊逮捕佢啱唔啱咧就冇咩问题嘅呢啲咁情况啊，因为你等于有人喺中环攞炮咁，你差人第一线嘅， 即系你可以有呢个罪名去。 游荡佢啊，唔系游荡，游荡佢又唔系嘅喎，即系佢唔系冇目的喺个街度，佢话嚟话明嚟做抗议活动啊。咁咧， 行为不检咩？ 行为不检，我都谂住系嘅，大约啦，系嘛，工作屌行为不检，咁都得嘅。咁咧，但系根据讲咧，就喺拉咗上警车之后咧，就先至话要拉拘捕佢，以为装佢第二个角度咧，有乜捞翻条裙啊，赶佢走啦，又唔系，即系你差人都好咩嘅，咪打电话又成咁。咁咧就一路倾咧，即系同高层嘅倾咧，咁就又停车噶，警方系停车， 即係要等上高研究下邊個咁啊啲啲幫板嘅啫，唔知使唔使打俾律政司咧？咁好啦，跟住就話，咁咧就話佢嗰度 common law 嘅罪，普通法就破壞公眾體統罪咁樣。咁我記憶即係唔係聽過有咁嘅罪嘅，查都查唔到啊。咁咧又話可以判入獄七年咁樣，應該就唔係，就搞錯嘅，就係、是、一條咧 common law 咗， 違反公眾道德罪，違反公眾。道德 outrage public decency outrage public decency， 咁呢个系咩罪嚟咧？咁啊 common law 嘅罪嘅，咁即系其实就喺公众地方令到啲人好做啲好核突、好令人厌恶嘅事，咁又冇咩好告佢嘅，咁咧就所以就用有呢度留翻呢条咁嘅罪咁啦吓。咁学术上就成日都拗噶啦，呢条罪唔知点定义咁样。但結果都仲未廢嘅，淨係保存咗嘅，保存咗。咁香港多唔多咧？你都冇聽過乜滯啦，大家都係嘛？咁其實係有用嘅，主要係用嚟告嗰啲喺浴室拍人嘢嗰啲啦，裙底偷拍嗰啲啦。咁咧就都告得入嘅。咁根據你話呢度講又話咩最高刑罰七年啦，咁又唔係喎 ，common law 嚟噶嘛。common law 咧，佢原來係無限嘅，即係可以終身監禁嘅，理論上亦都可以罰款好大嘅數額嘅咁樣。咁但係香港嗰啲咧，冚唪唥都係偷拍嗰啲，你見都係守行為啊，罰款一兩千啊嗰啲咁啊，都唔係嚴重罪行嚟嘅。咁但係就有條咁嘅罪嘅，係。咁咧，我話上網揾個。件案咧就几得意嘅，因为即系英国嘅，咁佢就话喂呢啲咁啊，即系明案咧，即系咁唔清楚嘅定义。咁明案系乜嘢事咧？佢系一个艺术家啦，又系一个街嗰度咧，佢就揾两个婴儿嘅嗰个胎啊。咁我谂系啲出生嗰啲死咗嗰啲咧，咁啊制咗一啲好似冰封咗嘅一啲艺术品咁，即系攞嚟做耳环，整两个耳环系两个胎盘胎儿嘅，咁咧就即系个差人啊没收咗佢啦，充公咗佢啦，跟住告鬼佢就 outrage public decency 喺公众地方就带啲咁嘅嘢，咁又系啲艺术家搞出嚟嘅结果告入咗嘅，咁啊上诉都维持嘅，几多咧？佢罚几百磅咁啊，300磅，三百磅即系香港即系港币3000零蚊咁咯，咁啊，即系拗咗轮嘅呢条罪应唔应该仲保留咧？咁结果都仲系保留，就变咗啲无厘头嘅事咧，就攞呢条罪告啊，喺公众做出啲令到人大家觉得好厌恶嘅、好讨厌嘅行为咁啦。咁呢位艺术家欧阳东先生其实佢就唔系做紧一啲好令人厌恶嘅嘢喎，即系唔着衫咁解喎。佢就话过咧，当日韩龙嚟香港示威咧，佢一齐喺侧边嘅。咁有个日本艺术家咧，又系剥光珠咁样做完行为艺术，根本冇又冇人告到，冇俾人告到。咁佢话日本人就冇事啊，咁香港人就唔得啊，咁样咁。咁咧就到时睇下佢点啦，同个官讲啦。咁、那個官未必鍾意你攞呢條罪 extend 去做呢樣嘢，因為佢唔係真係暴露到性器官嘅，即係仲有個兜喺度嘅，有個都幾大嘅添嘛，即係成個有碗咁大嘅，咁就睇唔到嘅，即係有係冇問題嘅，似乎係裸露，其實就唔係，咁係藝術表演嚟嘅啫。佢話啦，咁其實一個政治行為啦，係咪？咁如果你告呢个罪，咁你拗下颈，搵个律师去捋啊，取下佢咁咯，打得甩。咁当然打唔甩都系几千蚊罚款嗰啲咁嘅，几百蚊到几千蚊罚款，喂小事嚟啫。咁艺术家要做下呢啲嘢咧，系咪？居民有人话准备即系攞跑噶嘛？如果即系占中占得成嘅话，又有啲知名网民为咗攞炮啊嘛，我哋嗰啲网台嘅主持啊， 都系一个普通嘅艺员嚟嘅， 某啲网台嘅主持。 咁啊，啲知名网民啦，咁啊， 网台主持话要如果占中占得成就攞炮喎， 咁最新消息好似佔中喺唔係好成。 啊，唔係準備咗咩？ 星期日啊，打锣打鼓咁啊，跟住好似今日接受呢个 Bloomberg 访问啊，戴耀廷就话失败啦嘛，占中作为一个威吓嘅作用，我不嬲话佢下滑噶啦，个中央就唔理你啦，咁而家就失败咗啦嘛，认为，咁又好似话唔会影响到中环嘅经济秩序啊嘛 ，SMB 讲啊。咁呢就即係会揀喺假日做嘛，咁就晒嘅事啦，如果咁讲。 假日做就冇一个作用囉。 唔係囉，所以都唔明嘅，咁跟住就又澄清啦，又话唔係呀，咁但又冇否认到佢讲过呢啲嘢咁啦。咁所以啲信息即係今晚嘅傍晚时分啦，依家星期二嘅傍晚时分非常混乱。咁唔係好混乱，其实都睇得出佢冇胆㗎啦，唔想做㗎啦。咁但如果佢就係做一日咁样，如果你做一日都系叫做做喎，係咪是接中喎，咁啊，即係如果应承咗要攞炮嗰啲，就应该要學呢位艺术家咁啦，即係整个兜咁吓，跑下咁啦，高兴下啦，硬为艺术嚟啫。其实冇乜嘢嘅，外国人好兴㗎喎，即係有啲呢啲嘉年华会好，踢波好，咁佢走落场嗰度攞炮咁。咁啊，所以如果你话外国人话搞啲咁嘢咧，即系咧就冇乜人觉得喎。即系中国人，但系华人咧就你话真系喺度攞炮咧，咁就好夸张咁啦吓。艺术家又好似比较吓， 华人喺鬼佬社会都冇乜所谓嘅， 咪咯，就好似比较接受艺术家搞啲咁嘢系嘛。咁啊，开始有啲咁嘢出现。呢位艺术家叫做欧阳东先生咧，就 佢系做咩艺术家本来？ 唔知道。 嗯，总之啊，知道艺术家， 艺术家，喂， 系 乜鬼人都可以叫艺术家 啊？点 啊？屌，即 系，喂，冇人知佢有咩作品嘅喎 ，OK？ 咁但系我觉得佢做呢样嘢就真系几好喎，即系当时搞呢个示威，琴日咁样搞段新闻出嚟咁咯，又令人印象深刻。而家佢嗰句嘢系几好嘅，即系人大话你系女人，你就系女人咁样，咁其实系道 point 嘅，即系成件事嘅荒谬性佢系突出到嘅。即系佢中意点讲都得噶啦，咁样系嘛？咁啊，因为喺我哋法律嘅人嚟讲咧，其实有句咁嘅嘢嘅，即系议会系无限噶嘛 ，supreme 噶嘛。咁所以议会话将立法改变，即系男人就即系女人，女人即系男人，咁系得嘅。因为曾经有个即系法学家就话。议会系乜都做得嘅，除咗唔可以将男人变为女人，女人变为男人咁。但系另一个化学家咧，即系戴士咧，就话错啦你啊，完全错嘅呢位阿哥啊，议会系有权将男人变为女人，女人变为男人嘅咁样。咁当然呢啲只系学理上嘅，即系无虚嘅讨论嚟嘅啫啊。咁但系呢个已经显示出啦，系因为法律就系人定噶嘛，咁所以话人其实佢系做系可以咁做嘅。即系以后男人就即系女人，女人即系男人啦，改咗佢咁系得嘅，冇人得。咁人大依家咁样改变呢、這个自己咁样俾过晒新嘅定义，咁即系相当令人失望啊！ 咁啊，其实都预咗噶啦，系嘛？ 唔系噶，时代进步，你梗系应该越嚟越 唔系、啊。我觉得时代冇得进步 越嚟越。突然间就翻转头，乜你道理都唔讲，系咁噶啦，咁样系嘛？而家你仲好似觉得啲警察好学国内啲公安咁，中意点执法点执法啦？因为你香港嘅差人咧，我哋六七十年代活过来嘅人就发觉可以好离谱噶嘛。 啊， 系，因为你唔好假设，即系而家嘅文明系必然嘅，以前就唔系先啦，咁都系三四十年前唔系呢回事。咁你话倒转？喂，咁冇噶，你上边授权你打横嚟嘅，做嘢乱嚟嘅，你都唔好事嘅，咁你就会乱嚟噶啦。人就系咁噶啦嘛，有权就会滥用噶嘛，系嘛？咁、 啊、 你话翻转头有冇期咧？唔期嘅，系嘛？唔期嘅。咁当然啦，咁呢咪付咗代价咯，系嘛？你政治啊，争民主啊，咁有时就要面对呢啲要抗争噶嘛，系嘛？希望大家就、啊即系坚持到啦，吓、啊、坚持到啦。 唉，咁啊系咁噶啦，咁我哋下都咁悲观咧，咁就 我唔悲观喎，我唔悲观，我卅年噶啦 喎。咁噶嘛， 唉，即系我觉得而家悲观嗰啲咧，如果卅年里边悲观嗰啲走咗噶啦，移咗民噶咧， 嗯， 係咪移咗民㗎啦，喺網上打機飛機嘅就嗰啲移咗民嘥氣啦，冇謂講啦，係咪？但如果你話唔走嘅，又又話移民嘅，即係唔想移民嘅，或者唔憤氣嘅，咁唔留低繼續咯。 啊， 總有改變嘅一天嘅，係咪？時代進步，睇歷史，你睇歷史就冇理由悲觀嘅。不過未到時間咁就到嚇、啊，總會改變嘅，係、啊、嘛？就係咁啦。同埋自己可以有份促成嘅改變，咁、啊、都係一件好事嚟嘅，係咪？ 嗯，好啦，咁啊，今集節目時間到呢度啦。 好， 咁啊，希望帶俾大家少少嘅分析或者討論啦。好啊， 嗯 ，OK， 好，拜拜， 拜拜。